2015年因为主演了网剧《逆袭之爱上情敌》爆红网络，之后呢，凭借着合作单曲《惊吓》斩获了年度人气奖。2016年荣获了繁星盛典年度最具有号召力艺人奖。同年，冯倩宇又主演了一部网络大电影《一路向南》，同名数字单曲《酷狗》的销量突破10万。出道仅一年的时间，成绩就如此的棒，不愧是歌舞俱佳的新生代人气偶像冯倩宇。这首歌是来自冯倩宇的《钢铁森林》，上不亮周得票61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索尼音乐黄渤，《过去了》。 说得很简单，做着做一半，梦想也飞了一半，可却老了不止一半。怎么办？ 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 蹦蹦蹦蹦，啊，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到天也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跳空进榜第八名，翻开自己过去一年的日记，读上三两页便空了血槽，一本原本应该漂亮的旧账却被吓倒怀疑人生了，然后才明白什么叫做岁岁有今朝。过去了，这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曲，这里面没有小人物也没有大人物，它是一种纯天然的状态，每个人的身上都会出现的。总之，歌曲过后竟然是一身洒脱，因为我们知道新的一年涛声依旧。这是来自黄渤的《过去了》，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666票。第七名，威肯音乐王野，《亲爱的》。 拥挤的嘈杂，声音都沙哑，就让眼泪都撑住，独立不容易的，依赖是习惯的。亲爱的，我们都变得无助，反方向的领悟藏不住我们的落幕，感情在勉强的范围，还不是一样的乏味，怎么去安排收尾你都清楚。亲爱的， 王野的声音充满着磁性，有内地萧敬腾之称。这次在这首歌《亲爱的》音乐录影带当中，搭配台湾电影美女林嘉安大秀恩爱，王野《亲爱的》上榜3周，得票711票，上升2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纳音乐关喆，《无畏》。 我无畏青春，努力不懈而生存，跌倒以后轻生，淬炼刚强灵魂。我无畏人生或高或低的可能，不带遗憾走深，直到梦想完成。我 关喆首次执导的网络大电影《神笔马娘》已经和大家见面了。这部片子呢，是关喆转型跨界影视之后自导自演的处女作，也是酝酿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逐梦之作。作为一部时尚的魔幻都市喜剧，这部片子用轻快的节奏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历经挫折、孤立无助之后终于成功并且得到真爱的故事。而这首《无畏》就是这部片子的片尾曲，关喆亲力演唱，上榜四周得票77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2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索尼乐演艺单八。这是严艺丹为电视剧《飞刀又见飞刀》倾情演唱的歌曲《八》，上榜五周，得票82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移苗文化王子强，《如何再见》。 所以每次离港都不算流浪，哪怕前方是悬崖或山岗，埋头飞驰向往。 2016年12月12号入围提名多个国际电影节，并且刚刚在澳洲电影节获奖的电影《浮世迁》的主题歌就是这首《如何再见》。音乐录影带呢，也是充满着浪漫的公路风暴。演唱者叫王子强，凭借着优美而且充满感情的歌声与帅气俊朗的外形，吸粉无数。王子强《如何再见》上榜七周，得票89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有才去新文化，借有才，爱一万次够不够？ 爱一万次够不够？写一个爱字在左手，分手的话我说不出口，错过的人又怎么走？爱 借有才艺之手，爱一万次够不够震撼乐坛。爱一万次够不够以脱俗的风格唱出了深情与悲情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唱出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上榜八周得票94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合颂春天，张杰 Give me all my world。 When the hour is at hand and I must say goodbye, I will gladly meet my end, knowing well that I found in you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all my life. And if I have my way, time will stop tomorrow, forever and a day is not enough to share with you.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电影《间谍同盟》全球唯一推广曲 Give You My World， 我是张杰。 张杰的 Give You My World 上榜七周得票97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9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在这里，子飞要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吉祥，幸福安康，新年快乐！ Hello，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美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侯文，祝大家新年快乐，鸡年吉祥，工作顺利，事事顺心。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玛丽，祝大家新年快乐，鸡年吉祥，万事如意。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徽马鞍山当涂人民广播电台金曲广播 FM90.1 主持人茂茂，祝大家新年快乐，鸡年吉祥。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兼歌手何建清，在这里呢，我要恭祝大家在2017年鸡年吉祥，大吉大利，恭喜发财，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份好心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未来。我是何建清，祝福你们。 恭喜晴天工作室袁子飞，吉祥飞舞。 敞开你的翅膀，你就变成凤凰。我知道你有那种力量，每天迎着朝阳，披着一身霞光，一身高歌多嘹亮。踩着大好时光，胸就酒气昂昂，向着前方的。是希望。 这首《吉祥飞舞》是由国内著名音乐人林佩勇词曲，北京一线的制作团队进行后期制作的。特别要提醒飞迷们的是啊，这首歌曲呢，袁子飞是联手有着中国 R&B 之父之称的金牌词曲唱作人老猫演唱的 rap 部分，将歌曲发挥得淋漓尽致，歌曲欢快大气，既有中国人传统的过年气氛，又有中国风广场舞的流派感。让我们随着这首袁子飞演唱的《吉祥飞舞》，那轻松愉快的节奏和旋律点燃希望，放飞梦想。袁子飞《吉祥飞舞》上榜两周，得票1031票，上升七位，夺得第9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98.6、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北京金曲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9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节目一开始提醒您，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92期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卷土重来。卷土重来这首歌是香港大师级音乐创作人张家天老师为塔罗歌手郭嘉问打造的一首歌。为了能够让大家产生共鸣呢，他不只为这首歌曲创作了词曲，还首次担任编剧。这首歌以清脆的吉他影子带出了单纯天真的女性对恋爱渴求的感情。 配合着真挚感人的笛声和弦乐，带出了一个少女由18岁到28岁的心路历程，也道出了每一个女性对于恋爱的希冀、结婚的憧憬和患得患失的恋爱心情。国家问卷土重来，上榜六周得票779票，下降三位来到第十名。第九名滚石唱片831阿信任贤齐，干了干了，跳空进榜第九名。 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没被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 叫做梦想。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 这首《干了干了》像是举办了一场兄弟会啊，彼此的友情与信任就是入场的门票，大伙儿聚在一起进行一种兄弟间的仪式，烦恼会在干了干了之后抹去，梦想也会在干了干了之后诞生。任贤齐在听过弹幕之后二话不说就力挺加入了，一直以来对831亦师亦友的五月天阿信也对音乐大表赞赏，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精彩的合作，来自831阿庆任贤齐，干了干了，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12票。第八名华纳音乐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跳空进榜第八名。 烟咖啡酒像安眠，却让夜更不沉眠，苦等黎明的白又切闯进孤独一万遍，明知这样不对，却再也不想认。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瘾却越聚越深。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却还不合。孤独是会上瘾的，就算我不承认，你离开后心就开始沉沦。孤独是会蔓延的，身为重症患者才知孤独是相爱的余温。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在逗留片刻。 这是吴克群全新专辑《人生超幽默》的第二波主打，孤独是会上瘾的，唱出当走下舞台之后吴克群内心最深沉的孤独。而音乐录影带呢，也全程以吴克群的独白为主轴，更让他潜入水中体会孤单无助的心情，让吴克群在拍摄的当场就泪洒现场了，拍摄也一度中断。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866票。希望有金曲榜的陪伴，你不是孤独的。 本期港台榜第七名是来自亚视音乐杨乃文《离心力》。 陪伴你到死去多迷人，不要拥抱，缄默亲吻，我会粉碎。 暌违三年，杨乃文带着全新专辑《离心力》归来。专辑当中有十一首歌，全都包含着对待爱情的不同角度。陪你到死多迷人，是悲观还是白头到老的幸福呢？杨乃文《离心力》上榜六周，得票888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印发音乐赵静一《好好珍惜你》跳空进榜第六名。 赵静一，他1984年出生于内蒙古的包头市，八岁的时候第一次登台演唱，之后陆续参加了各类的演出。2009年赴香港深造，同期呢参加了亚洲电视台的《亚洲星光大道二》，获得了第九名。完成学业之后，进行了第一张唱片《只因有你》的制作及发行，其中担任演唱及大部分歌曲的词作者。这是赵静一的新歌《好好珍惜你》，跳空进榜第六名，得票965票。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美梦成真》齐秦《玻璃心》。 下的是我的泪， 在我胸口，刺痛的是我的心，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既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齐秦再次唱起这首《玻璃心》，依然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他从岁月当中走过，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了太多。再唱这首《玻璃心》，全新的编曲带来全新的感动，更是邀请到了阿卡贝拉职业表演团队 VOX 玩声团的伴奏，代替了传统乐器的伴奏，抛开了世界的喧嚣，回归了内心的平静。齐秦《玻璃心》上榜三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索宁月阿令《随心所欲》。 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起火，随心所欲，随心的歌。 历经了700多个绕着地球穿梭于不同国度开唱的日子，阿令终于归来了。从旅途当中获得灵感，由他谱曲创作，并且与知名的词人李卓雄合作的这首歌叫做《随心所欲》，上榜三周得票1056票，上升四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福茂唱片郭靖《该忘的日子》。 有些事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 郭靖的第八张专辑《我们曾相爱》当中的歌《该忘的日子》，音乐录影带描述了一对在一起5年却对于爱情矛盾的辛酸故事。当天录了近20个小时，郭靖却只出现了45秒。他回想起之前失恋后不理智的举动，刚分手时为了让自己清醒，曾经在大雨天跑出去淋雨。郭靖《该忘的日子》上榜5周，得票114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华纳音乐李佳薇《野果》。 9月的午后，就算人类也有水分包裹我，狠狠握住千百种的如果。 由华纳音乐旗下的铁肺女王李佳薇倾情演唱，气质才子程辉宏词曲创作的这首歌《野果》，歌曲一上线便好评如潮，轻松欢快的曲调，再配合上李佳薇清澈温暖的声线和真挚细腻的演唱，让听过这首歌的乐迷朋友纷纷表示需要刷屏循环。李佳薇与生俱来的好嗓音，真实生动地唱出了歌曲当中处于懵懂青春时期、遵从自我、迸发青春无限可能的励志情感。张力十足的声线使她在女声的高低音域里切换自如，演唱的时候别有一番温暖和细腻的感觉。这是来自李佳薇《野果》，上榜九周得票118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9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歌三栖人陈娇，在这里祝贺大家新年快乐，吉年大吉，恭喜发财。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陈勇，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宁电台107.4交通台的 DJ Lily， 祝大家新年快乐，鸡年吉祥，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Hello，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陈雅森，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鸡年行大运。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电台主持人芳芳，祝大家新年快乐，鸡年吉祥。 Hello， 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和平组合，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们， 好听的音乐伴随你， 好听的音乐伴随你一生，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是和平组合。 恭喜奔跑怪物费玉清，嘿嘿嘿，夺得第9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跳空进榜夺得冠军。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寸光阴，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哎，不错。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不错。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大家好，我是费玉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为电影《健忘村》演唱的歌曲《嘿嘿嘿》。健忘未必是一件坏事，忘记烦恼，忘记仇恨，忘记过去所有的不愉快。 这次《健忘村》邀请到了小哥费玉清来献唱推广曲，因为费玉清他其富有美感而有深度的演唱，可温文尔雅也可以俏皮可爱，可喜悦惆怅，悲哀也可以狂放潇洒迷惑。小哥灵变的演唱与电影时而欢声笑语，时而又神秘荒诞的剧情完美的搭配上了。费玉清也真正做到了把人的感情在心里捏合成一种活生生的典型，这样的一种典型叫做空灵，也叫做优雅。费玉清的嘿嘿嘿夺得第9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跳空进榜得票1229票，

求是你有空来坐坐，有空来坐坐。朋友，你是否还执着？有什么心事让你不敢说？请你有空来坐坐，有空来坐坐。 北京时间12点整。